改编的呢，却是让我们恍惚觉得很久都没有听到过了这首歌一样，有一种久别重逢的亲切感，甚至还有一些些的感慨。改革开放的40年当中，我相信同为80后的听友一定会有很多的感触。我们从1988、1998、2008、2018，改革开放的这40年当中，由我们见证它产生巨大变化的30年，这其中每一个10年的记忆，都会让我们回忆起那个时代之下人们当时生活的状态，当时身处的环境。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有属于自己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独特的记忆，而记录这些生活，那些在记忆当中定格的关键词，甚至是一首歌，都能够帮我们凑成那个发展中变化中的黄金时代。而我们也正经历着的和曾经发生着的，也都将会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记忆的一个片段。下午好，周五的和你一起唱依然是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。你好，我是戴毅，有请范晓萱、王英周相约1999。 像我这样的年纪很容易改变，在爱情面前谁都有点不安全。你说要我抱你再抱紧一点，不要辜负眼前灿烂的夜晚。 像我这样的眼睛太远看不见，在情变以前谁都对爱不厌倦。我想要你给我留一句誓言，看一看你我之间能不能永远。和你相约在那1999最后一天，我会守住诺言， 我会记得今天， 你永远是我的依恋。 这首歌收录在范晓萱《纯质年代1995到1997黄金精选集》当中的《相约1999》。我印象当中的1999年，王菲有了她的那张《只爱陌生人》，陶喆出了《I Am OK》，杨乃文在《魔岩》发表了她的《Silence》， 五月天在滚石发行了他们的第一张全创作专辑，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印象深刻的年代年份。尽管说属于那个时候的时光总是匆匆而过，但对于时代的记忆却是异常清晰。好了，回到音乐当中，这里是和你一起唱。 也许是天气冷了，大雁飞了，树叶落了，人们的心情好像也变冷了。我的房间窗沿下面也结冰了，你来信也少了。还记得门前那株花，是我千年种下，还记得村口河里的那句谣，是你说要养的。等到来年桃树开了花，我们一起到后山摘茶。你忘了前 让我的苍白活泼，等着爱。 什么？你是毕卡索，让我又爱又迷惑。 那个逃出工笔画里依然闪着的女子，跑过梅树林子，不小心跌进青雨雪，那无痕迹的都流失，皇后的梦子。 我眉眼纹风不动，却暗潮汹涌，不知道为什么一点点糊涂，一点点被你懂得，都可以那么快乐。你没有一点点迁就，一点点思前想后，曾活得那么洒脱。

从北京居民膳食结构来看，谷薯类食物和蔬菜摄入量基本持平，但深色蔬菜每天消费量仅为78克，低于推荐量150到250克。水果的摄入量不足100克，离推荐量200克到340克还有较大距离。鱼虾类和奶类的消费量略有下降，仍低于推荐量。畜禽类的摄入量高于推荐量的上限，尤其是城市居民摄入量94克，远远高于推荐量的50到75克。盐类摄入量也高于推荐量。最后来关注出行方面，京哈铁路济州站将于2019年1月5号正式开通，11趟火车经停济州站车次已经确定，济州将结束没有高铁停靠的历史。同时，这也意味着济州市民坐火车半小时就可以到达北京，济州将融入北京半小时通勤圈。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。 嗨，我是戴毅，是一名音乐 DJ。唱起歌的我，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。 第一眼看的是我，所以我很快乐。加速度中的脉搏，遇到你要爱。 可我眼中的自己，只是这样的。 机会要好好表现，对你发射信。 So what？ 那也不妨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，多一点唱功，不是更好吗？ 经典的，好听的。爱唱的，下午的一个小时，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。FM 九七四，和你一起唱。 笑呵呵，春天里那个百花鲜，我和那妹妹呀把手牵，又到那山顶我走一遍呐、看到了满山的红杜鹃。笑呵呵，春天里那个百花鲜，我和那妹妹呀把手牵，又到那山顶我走一遍呐、看到了满山的红杜鹃。笑的是呦呦呦，我心里头美的是浪里个浪。 火风大花轿，1995年的10月30号推出的作品，感觉曲风特别的质朴热情。当年在中国音乐电视这个节目当中看到的大花轿的 MTV， 也觉得能够感受到有一种西北人的豪迈和爽朗。但其实创作灵感是来源于1994年的时候，火风正好去云南采风的奇遇。因为半道上他的摩托车撞坏了，火风寄宿在了基诺人的寨子里面，正好赶上了新郎用竹竿抢亲。据当地人跟火风说呢，新郎新娘是头一年的时候在山上对歌成功之后，第二年的这个时间再到姑娘所住的寨子里面用竹竿抢亲。抢亲成功后呢，用竹竿将新娘是绑着扛回家，这样的一种很自然的动人的生活场景让火风十分的动容。但是竹竿抢亲呢，让没有见过的人可能不太好理解也不太好接受，他就把竹竿演变成为了大家都能够接受的大花轿。下午好，这里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，和你一起唱周五的节目，我是戴毅。一周的工作又要即将结束了，希望你在下午的时间当中有空来听听好歌，让自己的心情放松一下。有请徐小凤。 夜风里飘，辗转秋意渐浓，像片片倦意，悠闲地预备过冬。无力的晚风，轻轻抚烫我面容，像在叫唤我，时日又在晚风里飘纵。甜梦贪晚风，不知不觉染红，让这爱悠悠伴弄着晚风。无奈风太急，匆匆吹破了梦帘，若说这是爱，无奈现在觉得有点重。旧事在我心中纷扰着，余情难可再度重现。寂寞长期刺痛心里梦，过往每天飘浮于眼前。残夜风里飘，辗转秋意更浓，让我带着笑，悠闲地预备过冬。无恙空虚，一生支配我命途，让我放下爱，自然地在晚风里飘送。在我心中纷扰着，余情难可再度重现。寂寞长期刺痛心里梦，过往每天飘浮于眼前。残夜风里飘，辗转秋意更浓，让我带着笑，悠闲地预备过冬。无恙空虚，一生支配我命途，让我放下爱，自然地在晚风里飘送。让我放下爱，自然地在晚风里飘送。 喜欢也得欣赏，